第一段。 Aleph. Shir l'Adonai. Shiri l'Adonai. Shiru l'Adonai shir chadash. Shiru lo yom yom b'chol libchem. Lev tahor b'ra li Elohim.